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早晨，虽然已经9点42分啦，但我哋唔理嘅，继续做嘅。嗱，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咁今日有一个话题一定要教主讲一讲嘅，就系、是、喂教主，我想讲就系、是、喂你队波好啦，冇品喎， 曼联 屌你老尾， 一炒莫耶斯就炒人4-0， 即 系落至4-0， 即系明系落佢面嘅喎，即系 喂，直头欺凌莫耶斯喎，屌我原本都觉，我原本都系针对莫耶斯，我见大家欺凌得唔开心，我参与一份。 唔系你夹硬讲嘅啫，但呢个系 我夹硬讲咩？ 唔系啊，我想 因为嗱，老实讲，你可以同莫耶斯有关，就系、是、你莫耶斯一去，唔系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系咩？ 就佢一走咗之后咧。成隊波嗰個士氣就係即係凝聚起嚟啊嘛，係 嘛？ 特別係有個即係嚇，喂，有個老將即係傑斯仔， 係 係嘛？做教練係嘛？咁大家即係做翻場好戲啊嘛， 咁樣樣啊， 係啦。咁就當然之前咧， 打朗尼唔係受傷咁樣咁撚好波嘅，忽然間 入咗兩粒喎。 即係你話佢係即係洗呢個莫耶斯眼， 係咪咧？ 你可以咁樣估嘅，但我就我就覺得冇咗莫耶斯之後咧，大家連個包袱啊，心理包袱又冇咗， 抽得辛苦， 障礙又冇咗。譬如話阿泰博士就因為莫耶斯嗰種粗法，啲球員受不了，夜晚上去抱都冇得抱，上去滾都冇得滾。 係咯， 你明唔明啊？咁 一級球員嚟㗎嘛， 就遷怒於佢咁樣。咁我覺得呢種講法又係估嘅啫，係咪？係 啊。 咁我哋睇結果嘅啫， 係 係咪？咁呢個契弟一炒咗之後，即刻打場好波俾你睇啊嘛，係咪？咁呢個係事實啊嘛。咁我睇結果嘅啫嘛，係咪？嗱，雖然而家都係呢一季嗱都係完啦，係咪？咁你就算俾你再攞多幾分，咁又如何啫？咁但係起碼即係成隊波嘅士氣會提振。咁下一季咪重新再嚟攞聯賽冠軍，跟住再嚇即係歐聯。 跟住尋晚利物浦又輸波啊嘛， 係咯， 7-2啊 嘛。咁你好開心啊！ 我講喂，利物浦輸2-0就危危乎噶咯喎。屌，本嚟嗱，如果佢琴日搞掂咗車仔咧，佢呢個冠軍就真係好穩陣 咯，係咯， 係咪？咁但係你輸咗俾車仔之後，喂，曼城仲有得砌啊嘛，人哋爭幾多分啊？ 爭兩分啫， 唔係爭兩分啫，大佬。哇，真係啊！不，你始終都係要講一樣嘢，你就話我哋啲慢狗咧，即係 我冇講啊，我冇講啊， 即係 比較就反骨啲咁， 即係反即係欺凌呢、這個即 係莫耶斯， 你哋梗係唔認啦，係咪先？ 我哋梗係唔認啦，大佬。不，你睇結果啊嘛，好多時 講乜都冇。有張相係搞嘢喎，就係、是、贏咗4-0之後，阿傑斯同埋阿史高斯兩個密針咧，就話喺度揞住半邊嘴，話好似班呢班撲街仔，好似做得太過分喎。 你又係估，屌又係估，呢個 對白你加 錯嘅，呢個對白你即係設計對白 啊！ 唉，撲佢街啊！呢啲太過分啦，咁樣對一模一樣先咁，你加落去嘅呢個對白， 但我睇完嗰幅圖之後，我覺得有啲好似教主有啲身同感受 喎。係，但 anyway 教主，anyway 教主都好開心啦，係咪先？見到咁樣係咪？ 唉，即係起碼即係唔好再沉淪落去，大佬。 喂，我想問傑斯而家係暫時 暫代， 咁佢會唔會正式做領隊 嘅？未知，未有官方未有通知，但係其實海外咧就已經就話可能係即係已經物色到領隊。 你冇睇到嚇，即係嚇，唔係現個 雲高爾啊，雲高爾好似係。 咁樣 OK 好啦，咁啊喂，我補充一樣嘢先，就話咁啊就係咧頭先講完啊呢個咁啊教主嗰個關於唔係莫耶斯啊，屌你係咁樣講啊算啦，嗰個關於六四啊教主個睇法，其實一路都係咁樣睇法啦，不過今日再強調啫，就係咧我即係再正式再講多一次啦，今年咧我哋係會喺尖沙咀文化中心搞。OK， 即係話六四當晚，我哋就會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做一個屬於我哋香港人本土嘅六四集會。OK， 咁啊詳情 detail 我哋再公布啦。但係肯定就喺呢度咧，就約定你哋，我哋今年六四就唔係維園見啦。我哋今年六四， 我哋舊年就喺維園門口。 係啦，唔去啦。 即係熱血公民同埋我哋咧都擺咗個 喺幾嚟咗自家舊 年。係嘅，今年咧我哋連呢度都唔去㗎。 係啦，咁我哋就會喺 即係喺門口，我哋都費事 費眼事啦。屌， 唔係我哋嗰陣時喺門口都係宣揚我哋嗰啲嘢啫。 係啊，係啊。 叫人唔好去，我哋 黎大上年真係好撚嬲啊！撲你街落少少雨，佢又中途腰斬，屌你撚你，即係喺入邊，當時都諗過，屌你衝入去屌佢，好唔撚好啦！撲你街，唉，不過唉，真係。 算啦，直頭唔撚理你啦。今年即係嗱，即係唔係話你悼念六四唔啱，但我哋唔會再為你抬橋，唔會再為你抬橋。所以 如果同我哋有相同觀念嘅人咧，你就去尖沙咀， 係啦， 文化中心嗰度，係 啦，我哋尖沙咀見啦。 人多人少唔緊要嘅，要起碼都有個起步， 係 係嘛， 係 人多人少唔緊要，歡迎其他啲團體過嚟， 係 係嘛，係冇咩人可以獨佔嘅。不過我哋就即係我哋發起先，跟住我哋揾地方。申請地方，跟住我哋去搭個台， 係啊， 咁啦。 唔係，其實唔係又唔係我哋快起先，上年已經有人咁搞㗎啦。咁我哋今日就即係 今年嚟講 更大聲勢啦，更大聲勢啦，希望可以做到咁樣。咁跟住其他人 好似有千幾人啊，大佬。 係啊，好似有，好似有， 係咪？好似有。今年有五六千人就好得人驚㗎啦。 係啊，實有嘅，你嚟得啦。OK， 你睇呢度睇都五千幾人啦， 嚇 你嚟就得啦。OK， 好啦，咁就嗱，跟住另一個話題咧，就係咧呢個咁樣嘅阿教主你就 唔係呢個講幾分鐘得㗎啦，因為你即係大香港早晨係要講時事㗎嘛，大佬就講我外遊啊、外訪、 外訪、 外訪啊、高規格 外遊，即係 唔係你外訪 咁辛苦，大佬 係唔係你外訪好巴閉？ 今次其實主要就去加拿大嘅， 係 咁啊，因為我時間好問，所以就卡城又冇去到，就卡城又會留翻下一次。 係 嗱，卡加里你唔好睇少呢笪地方，每一次咧。即係個晚飯咧，都十圍八圍最少嘅，一個即係嚇，大家認為唔係好即係啊，譬如喺譬如諗住溫哥華會多人啲，溫哥華就唔係嘅，溫哥華啲人比較散啲，同埋啲離地嘅多，OK， 但多倫多就好犀利嘅，不嬲都係嘅，多倫多人係不嬲最多嘅，我哋啲支持者不嬲都最多嘅嚇。咁啊我唔講我嗰陣時即係嚇喺另外兩個團體嘅時候，有兩個團體嘅。嗰、那個號召力啦，係咪？就而家就係單拖啫 ，OK， 係咪？咁但係都比歷年我去外訪嘅人數要多嘅， 係嘛？ 係， 點解咁多？ 唔知點解喎？ 有冇相睇下咧？ 我屌要又俾呢、這個即係啲吹簫幫日鬧夜鬧咁奸係嘛？ 哇！你下面嗰張相係幾年啊？ 前年2012年， 前年 同一笪地方十八圍。 哇！今年而家 今年咧就 廿幾圍 啦，同一個世紀皇宮酒樓200多人咯， 二百幾人喺嗰度， 係啊， 有咁多人喺嗰度， 好犀利㗎！同埋影相嗰啲同一個攝影師就香文，所以喺呢度要再一次多謝佢， 特登做個對比， 即係佢落嚟講，即係影啲相係影得好靚嘅，咁啊好多謝佢啦嚇。咁啊，每次都係呢兩年都係佢影嘅。 喂，你而家好受歡迎喎、 啊！專業攝影師。 喂，你而家好似單拖之後，你嗰個支持度不斷咁上升喎、 啊。唔係，咁起碼就打破咗一個迷思，就係、是、我哋近時係靠呢、這個團體啊、人網啊咁啊嘛，係咪？ 係咯。 咁咪打破咗呢個迷思咯。咁即係啲人有眼睇嘅，你做幾多嘢？我又唔想去，即係喺呢度係要多謝啲支持者。特別係即係嗱，我哋而家 唔係，我而家唔係你唔使咁謙虛，我而家唔係俾個機會你認叻，我即係意思就係 我冇認叻，我多謝啲支持者。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你個支持 唔係，我係咁嘅，越氹係越起嘅。 係， 我個人係咁嘅，屌啦，我係你即係話喺風山水起嘅時候就冇乜人嘅，你明唔明 啊？冇人咁又唔好， 係 唔好講到咁節奏， 係俾人揼到撲街咁樣，咁先至會彈翻起。我哋呢啲係咁嘅，即係啊預錯。就越強， 唔係我意思。如果你咁樣，不如你選特首啦。 咁又唔使， 呢個 答案屌。唔係，其實即係嗱，個網台都好有用嘅， 係 包括《語時報》都係， 係 即係我哋大家都睇到而家我哋即係啊喺呢個2012年選舉之後係嘛， 係 咁即係你普羅政治學院同《語時報》與公民啊，即係個關係咁，大家都睇到㗎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有個即係嗰、那個有個效應喺度啦，係嘛？咁、當然就我而家冇一個所謂政黨，即係唔係一個政黨嘅核心成員咁。咁又有佢好處嘅，即係大家覺得就我唔知你幾時有分裂啦，撲你個街唔夾產係咪啊？即係咁而家係你跟個人咪得咯，即係咁樣，即係個睇法咁，即係清楚啲咯，係咪啊？咁有啲人就之前我2012年嗰陣時喺分裂之前，我嗰次去咧，即係選舉後咧，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個。我已經係用普羅嘅名義去㗎啦， 即係頭先張相下邊嗰、那個， 咁、就唔係用人 嚟。但係嗰陣未分裂嘅， 未分裂。咁但係我都係用普羅嘅名義，因為我嗰陣時係要宣傳個普羅政治學院。 係， 咁所以後尾咪佢哋咪炸營咯， 嚇、啊， 即係話我用普羅嘅牌頭去呃錢啊嘛，係咪？ 我咁樣講嘢， 係啊，咁其實就 每次都要貼錢貼得好犀利。 其實嗰啲即係嗰陣開始就排擠你啦，開始排擠你，但係佢哋又冇朗尼咁好波，係咪？如果朗尼咁好波咁樣， 四比零 可以等你走咗之後嚟個四比零，佢哋踢唔到咧，就冇辦法，真係咁樣。啊，貓爺唔該曬，唔該曬，咁樣。唔 係，我海外嘅支持好緊要嘅，我話俾你。我諗即係你香港冇乜政黨可以好似我哋咁嘅啦，已經。 唔係，我想講就係話，喂， 你阿伯同阿婆啱啱去完啫嘛， 啱啱就係想做呢個 前後腳㗎嘛，係啊， 係啦， 係嘛？佢譬如話佢已經係由嗰個港加聯喺多倫多幫佢掹曬啲人去，有啲多倫多大學嘅學生同我講，佢話佢哋都有一兩個人走去睇，哇！全部都係啲老人家嘅， 嗯， 咁我話佢嗰啲擁趸就係嗰啲人嚟噶嘛， 嗯， 係咪？咁佢係有一批咁嘅人噶，係咪？咁但係翻嚟調翻轉，我哋嗰啲就後生嘅比較多，係咪？咁。那個比較就好清楚，就係、是、 我想問，而家支聯會係咪仲會定時定候過去嘅？有冇嘅？ 誒，隔幾年兩三次 啊嘛。 唔係佢有，唔係咁佢阿李卓人又會去訪問噶嘛？有一年咪同何俊仁咯，何俊仁咪俾人圍咯喺加拿大。係 啊係啊係。 我就一個挑我機啫， 係 咪？何俊仁要保安保護佢離開嘅，喺紐約要保安保護佢離開，喺多倫多都係。 是咩？兩次都是， 兩次都是 咁大劑啊！ 係好大劑，嗰、那個唔知一年去嘅， 係就係、是、嗰、那個因為嗰個政改方案之下，係 啦， 係啊，咁所以咁之後冇過過去咯喎，冇過過去啦，即係最新近就應該係阿伯同埋阿陳光生，咁佢哋係俾人圍啦，咁啊鬱敏嗰邊都俾人挑機啦，我哋睇下鬱敏嗰邊挑機係點咩情況先， 我都唔記得啦。 我冇出，我唔出，大聲俾我麥啦，俾我麥啦，俾我麥。 黃英文，你頭先所講咧，呢個唔好講個唔好， 唔係你具體啲。嗱，我想問你， 我想問你一件事，你做咗咁耐，有乜嘢做過咧，可以幫助香港民生嘅呢個最緊要？ 講我， 我哋為啲老人家爭取沙果金免入息審查，我成功咗。我喺2012年我拉布將呢個梁振英嘅514座浪費公帑嘅政府架構拉倒咗。冇做嘢啊！ 呢啲 係 你 所講。喂，唔係我所講係客觀事實 係 咁。你而家 有咩證明先？ 咪有咩證明？咁你都唔睇報紙，唔讀書咯。 招嘢咧，我聽你講嘅，我冇真係睇報紙。 五事實成咪？唔係你知唔知咩叫五事實？ 攞啲例子舉俾我睇下先，攞啲數字出嚟睇下先。 講咗俾你聽，你唔明啊嘛？你冇嗱，一個人要判斷是非靠知識同埋經驗，呢方面你嘅知識經驗你都冇，咁我講嘅你都唔明啊嘛，大佬。好阻我啲其他人太多時間，我俾你講到你做啦，唔係唔俾你講 ，OK？ 你充分表達咗你嘅意見，係咪？一陣有時間再同你討論。 你啲人 唔緊要， 真係你 唔係係啊！我係無聊嘅，但係好多人聽我講嘅，你問係咪？ 唔係，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你可以俾佢充分發揮，冇問題嘅，大家可以做一個判斷，係嘛？咁啊，嗱，當然我哋有好多嘢都做得唔好嘅，呢個我哋必須要承認，係嘛？我哋都冇辦法扭轉個大局，但係我哋至少係一路走來，始終英文叫 consistent。我30年前講過嘢，我今日都係講緊 ，OK。 嗱，呢個好重要啊！呢個好重要啊！鬱敏話佢30年前講嘅嘢同而家一樣，但係詭異嘅地方就係你講啲一模一樣，啲人都係聽嘅。係 啊， 咁啊睇翻俾咩問 啊？百幾人啊，大佬個商場嗰個感受，中環仲係平時少人去嘅。 係啊， 係啊， 嗰個人挑機，即係佢啊，又冇做功課啦，又冇做功課。 係佢特登挑機，跟住佢好快報信俾迷惘聽啦。 係咩？ 跟住佢哋當好大件事啦。 咁但係好大件事，只係突顯咗你即係瞬間 KO 佢嘅喎，咁樣你都幾巴閉喎，真係嚇。 呢啲對我哋見慣嘅咧，我哋都唔係第一次嘅。 你都係真係幾巴閉。 我前年喺 Calgary 有人問我係咪中國人，我對唔住，我唔係，我係香港人，咁佢唔見喺度咯。 我哋播過啦，我條片。 去到邊度睇下兩件呢啲嘅，你明唔明？係幾好玩嘅，你冇又即係個個又聽我講，你咧全部擁躉嚟嘅嗰度，你知唔知？係。你仲拍手掌啊，噓佢走啊，你知唔知啊？我唔好噓佢，係咪？俾人講先得噶嘛，係咪先？我唔係好似何俊仁咁揾人哇夾佢，揾啲保安夾嗰啲人係咪？我哋唔使咁嘅係咪？咁咪但係個鬼佬榜行埋嚟咧，有一個鏡頭咧就係、是。 佢驚佢喐我嘛，係咁啊！當時好多人嘅，大佬又有電視台嘅記者，又有星島嘅記者喺度。 你都習慣呢啲挑機嘅， 我慣曬。 唔係呢啲嘢，民主派真係學習下啦。即係我又講開個題外話， 冇所謂啫。 唔係，即係我又講開個題外話啦。即係上次我去珠海書院做個論壇，講政改，原本劉慧卿係應承咗啲學生， 結果唔嚟。 跟住見到嗰個咧，我知道我嚟咧，佢又唔嚟啦咁樣。呢個其一啦。其二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咧，理工咧又搞咗個論壇。 上個禮拜五。 咁啊，搞個論壇咧就關於呢個六四同埋本土咁樣嘅。咁啊，跟住揾咗我啦。揾咗阿毛孟靜啦，跟住又揾咗阿蔡耀昌啦，咁話咁啊無敵啦呢個組合係咪先？唔係我上次喺呢個咁樣嘅 City 嗰個論壇嚇，我同阿陶傑同埋阿蔡耀昌，我已經指鳩住阿蔡耀昌啊，你落地獄啦仆街係咪先咁樣？我冇講仆街，我淨係叫落地獄啫。佢已經嬲到咧，即係咧嬲到成頭大汗咁樣啦，咁樣咁啊，今次咪俾個機會你啊，駁斥下我咯。你咁大個六四光環係嘛？你哭喪出曬名，屌你老尾佢唔去。佢臨時甩底喎， 成個論壇取消咗，仲要係 佢臨時甩底取消。喂，人哋嗰個問題就最好嘅，人哋嗰個論壇嗰個問題就話：喂，本土不能愛國咁樣嚇，講個六四嘅問題咁樣，係咪先？咁又有本土派，有你哋呢個大中華派， 你咪去啊展現下你嗰啲大中華民主派嘅風範， 咪係咯， 講下你個論述係嘛？ 咪係咯，或者你嘗試感動下我啊嘛，撲你個街係咪？你喺我面前喊俾佢睇啊嘛，係咪？係啊，屌你老尾走咗冚家拎，真係全部冇暗春嘅冚家產真係。唔係冇春，冇春袋呢班暗春，冇春袋呢班， 春袋 係啊，冇春袋呢班撚樣真係，唉咁樣。喂，咁啊，但係我想講咧，我想講咧，即係唔係淨係話，即係唔係淨係，即係當然要多謝啲好多嘅支持者啦，係咪先？咁但係我想講講嗰個就係話，喂，點解阿伯去同埋你去咁大對比咧？ 阿伯去嗰啲係組織動員嘅喎， 係 都有一場嗰啲，所以佢見嗰啲所謂啲。啲加拿大香港移民啦，咁佢哋據稱都百幾二百人喎，講到好犀利嘅喎，咁但同我比都係有一段距離，因為我兩個場合喎，我一個論壇一日之內走三場， 唔係啊，但係我想講阿伯嗰個論壇咧，有好多聽眾啊網友都報料啦，喂有好多人咧一開段咧中途就離場， 係啊係啊， 係嬲 Q 咗， 嬲到離場，好多人 唔同你嗰度哇，大佬真係哇，大佬 佢哋嗰啲好高姿態啦，又有啲報紙幫佢宣傳啦，係咪？好犀利㗎，好高調㗎，佢哋又去佢去加拿大，又去屋太華，去首府又見啲政客， 又揾拜登， 佢好高調㗎佢。嗱，我哋呢啲好低調嘅，我哋等於私人訪問咁滯。 係咯， 係咪啊？主流傳媒係後屘有啲收到風嚟，我唔接受任何傳媒訪問嘅，講明嘅。OK， 因為我得一日時間，三個活動，由朝到晚，朝頭早十點鐘就去呢個多大。六點鐘起身啊，大佬驚塞車啊，你明唔明？落去多大，多倫多大學。跟住翻轉頭，十二點即刻要走，就兩點鐘就呢個感受中華就個論壇，跟住夜晚六點鐘就要去嗰個酒樓，係由朝到晚一日三場啊，所以佢哋有啲啊話我賣血啊，你明唔明啊？ 賣 一日賣一日三場，講足六個鐘頭嘢，係咪啊？咁但係咧就即係、個反應好嘛，同埋真係我哋嗰班即係喺多倫多呢班兄弟咧，嗱我即係呢一個訪問開始之前咧，咁佢哋已經喺個 Facebook 有個群組噶啦，OK， 咁就喺個群組度咧就一路喺度大家一路傾商量點樣安排各樣咁樣嘅。最初我喺個群組都同佢講，我話咁啦，不如嗰論壇搞唔到咧，我哋淨係夜晚黑食飯，咁我喺度演講咪得咯，就唔好似前年咁就整個鬱文踩場多倫多版啦 ，OK？ 咁好啦，結果搞個論壇又得喎，跟住仲要多啲學生喎， 係嘛 ？OK， 考試喎應該而家 係考緊試喎，嗰個時間係你 有冇學生妹啊？ 有，梗係有啦。咁好啦，咁就夜晚黑咧就比預期多咗好多人， 係。 咁於是又做返踩場版咯， 係 做嘅現場版咯， 係 咁咯，係咁，所以即係其實今次多倫多嘅反應非常之好嘅， 係 咁啊，温哥華咧，我哋今次就俾一個後生仔廿歲都未夠嘅， 係 土生嘅，唔識中文嘅，佢負責去搞，因為上次佢翻嚟香港咧，又有嚟幫我哋手嘅，咁啊Jordan， 咁啊就佢負責去搞，又搞到有聲有色喎， 嚇 喂嗰個即係暴食爭普選嗰個餐會咧。就喺個日本餐館度就坐到滿曬喎，一間大房坐到滿曬喎，有成五六十人喎，有唔少過舊年喎，咁所以即係其實 今次我哋都即係感受到即係海外啊呢啲香港人啊，其實對香港個問題個關注。 唔係，我其實係即係呢個話題係有公共性嘅。我想即係雖然比較慢少少先切入個正題，就係我想問鬱敏你個問題就係咧，嗱，因為你啊多去呢啲咁嘅外訪啊，我啊未去過啦。咁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就係話，我都 下年你要去㗎啦。 我下年好啦，好啦，好啦， 下年你要去。 咁啊，唔係我想唔係啊，我要問你一個經驗就係同埋一個觀察就係，我想問其實呢個觀察呢、這個現象存在咗好耐。但我想問點解就係話點解喺海外嘅香港人佢哋對於呢個咁樣嘅或者偽民主派嘅光環喺海外香港人心目中係消退得快啲嘅喎，喺香港係一路搞嚟搞去都做唔到呢一個效果，係個差別喺邊度？ 咪上網咯、啊。嗱，嗰邊嘅主流媒體你又報導香港民主派嘅嘢唔多嘅嘛？ 係 係咪？譬如佢兩個即係阿伯阿婆去嘅時候。啲主流媒體又喺度踩我噶嘛，又係借勢踩我噶嘛，又係，係嘛？佢對我哋冇好處㗎，完全啱啱先？係咪？咁但係即係嗰啲香港人咧，好清楚嘅喎。 係啊， 屌你真係，尤其是啲學生喎。 係啊， 好清楚嘅喎。 咁但係點解咧？ 我諗唯一個解釋就係佢哋比較清醒啲咯，因為你即係啊，當局者迷啊嘛。 系， 你明唔明 啊？ 咁你香港仲有啲蘋果啊、明報啊呢啲嚇，即係去幫佢哋。 即係其實都係輿論嗰個實體。 係啊，梗係啦，係咪？咁仲有佢哋睇少啲新媒體嘛。 嗯。 即係你香港啲人咧睇少啲新媒體。 嗯。 但海外新媒體，即係譬如佢，譬如而家大香港早晨，你做咗有幾耐啫？ 嗯。 佢哋而家就仆住喺度聽噶啦，已經。 係嘛？ 係啊，係咪？無論喺紐約， 嗯， 喺三藩市，喺羅省。係嘛？甚至乎而家澳洲、紐西蘭、 嗯、 美國、加拿大啦，講嘅即係呢個我真係要認下認屎認屁， 係、 yeah. 由我2007年開始不辭勞苦、嗯、長途跋涉，係、 嗯、 咪？當年就幫社民連籌款、嗯，第一年就真係籌款，因為我要做棟篤笑，就唔係陶君侯個冚家產講嘅，係咪？佢即係呢啲係冇良心啊，由佢啦，係咪？即係屌你咪就遲早俾狗餵，即、就、係、是、餵狗㗎啦！呢啲人 ，OK， 兩公婆都要餵狗嘅， 兩公婆你話， 兩公婆都要餵狗嘅， 係嘛？留翻老婆會好啦、 啊。喂，嗱，我老實講，即係第一即係2007年嗰次去，我係美加總共做咗幾多嘢咧？我淨係做報道會做咗6場。 嗯。 去幫呢、這個即係三藩市屋輪嘅救世軍籌款， 嗯、 做棟篤笑一場。 嗯、 其他嗰啲棟篤笑籌款嗰啲錢，就全部咧，即係攞翻嚟俾即係2007年嗰個區議會選舉。 係， 我話俾你聽， 係 全部有證有據。之後就唔係籌款啦。 係， 再有一次咧，就係去做 show。 嗯， 就將啲 show 錢奉獻出嚟啫嘛。 嗯， 你籌到咩錢啫？老實講，啱唔啱？水腳都未夠，係、 嗯、 咪？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目的唔係去籌錢，而係去爭取海外嗰啲支持者嘅澳門， 係、 嗯、咪？一次5區公投，又去宣傳5區公投，咁然後好多人嚟香港拉票，同埋有啲翻嚟助選，係咁樣做，呢啲全部都係事功嚟嘅，係為進步民主派去做嘢嘅，係、 嗯、 咪？就咁啫嘛，所以即係話你問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就係 鬱敏開始講事工啦，教會教會啲員開始。 2007年到而家呢7年啊，大佬總共去咗6次啊， 嗯， 係咪？咁你話咪點點滴滴累積翻嚟嘅呢啲嘢？ 係 咁啫嘛， 係。 即係如果我要答你嗰個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點解佢哋對呢個所謂偽民主派係嘛？嗰、那個認識深過我哋，咁、嗯、我 深過香港人， 深過香港人。 我咪年年去啊嘛，大佬又其中一個原因係咪？仲、哦、有我哋當局者迷香港人，佢、 嗯、 海外清醒好多噶嘛，大佬。 嗯，咁啊真係多得你唔少啊！真係支聯會真係，而家想去都難啊！真係咁樣。咁我哋再喺香港，如果今年6/4可以收拾埋佢咧，咁就啊咁啊大業可期啊！真係。咁样样，好啦，咁我哋都有咩补充啊？教主，关于呢、這个有冇特别要多谢边啲朋友？ 所有嘅人都多谢啦，系咪？ 系 不能够逐一点名啦。 有冇特别边位筹划啊？或者 筹划嗰站咪喺我哋个 group 入边嗰啲 Eric 啊、Steve 啊、呢、這个 Willem 啊，咁啊仲有啊 Gary 啦 ，Gary 啊日日车住我周围去啦，系咪？佢、嗯、系我车长嚟嘅，系咪？一个英俊小生啊，咁啊日日车住我多大毕业嘅大佬呢个系啊，咁啊阿金啦，咁即系最多嘢讲嗰个啦，系嘛？咁啊最热心嘅亦都系。 咁啊有好多听众话，即系我哋用咗新麦之后靓声咗好多。 系咩？ 系啊。 咁啊阿金又好期待我讲一样嘢嘅咧，就系佢即系啊我本书仔。佢喺嗰邊印7蚊價值一本咯，佢唔想我帶嘅，佢用心良苦， 七蚊加纸一本， 七蚊加纸喎、啊， 咁咪咯， 哇！ 你都识咁嘅表情啊？佢好期待我讲噶，我而家先至讲噶啫。嗱，我就带嗰本《卖港实录》， 系 二百本我要带去，咁跟住咧喺个 group 度佢就同我讲，哎，叫佢唔好带，咁辛苦做咩？我印咁喎，点知啊佢打个价七蚊一本加纸、啊，我香港印系一蚊一本港纸、啊，跟住咁点咧？咁都印咧，硬着头皮自己揞埋钱，仲要抬卖，系咪？咁我真系好感激佢、啊，我话你真系。我话阿金你真系冇得顶、啊，你真系呢种性情，真系我真系 我表示相当惊讶。 咁嗱，而家喺节目度咧，即、就、系、是、我都要多谢佢嘅。 系 咁，但系我哋私下我哋喺个 group 嗰度咧就笑佢，一人集 印咗几多本啊？ 唔好再讲啦，你收心事。 喂，揞好多钱出嚟， 成五万蚊本喎、啊，大佬， 唔好代替啦。 揞好多钱出嚟啊，大佬，即系嗱，就系你其中我哋一个，不过佢今次佢好开心， 系 佢极度开心， 系。 因为佢系原本咧就系即系好早期咧就系即系呢个阿人网嘅即系一个最忠实支持者，又捐好多钱俾人网。 系 系 嗱，而家系佢最憎人网嘅一个人， 系嘛？ 系啊，所以见到我哋今次咁咧， 佢一定捐咗好多钱俾人网 啦。系捐咗好多钱，真系捐咗好多钱。 因为如果连七蚊加纸一半嘅都捐嘅话，我虽然知佢当年捐咗几多 钱，捐好多钱俾人网。咁我答应佢，因为佢宅男嚟噶嘛，我介绍个女仔俾佢识啦。 哇！ 讲啫， 讲 都好开心啊！ 开心，开心，开心咁样。 一阵间我俾你睇下嗰个 Facebook 个 group 咧，就即刻有反应嘅，你可以拨住喺度听嘅，我话俾你听。 一阵间先睇咧。 所以你话要我多谢，咁我梗系要讲啦。 O K， 即刻话七蚊喎， 唉，真系。咁我咧，我哋都小弟都研价过去啦，我都希望去见识下啦，咁样。咁但系等我搞掂咗嗰个利东个选举先， 你一定要去嘅。我话俾你听，我哋嘅，因为我又应承咗啲人， 系咩？ 利东，利东重要喎， 系咩 ？OK， 好啦，咁啊，我哋就今晚，我相信阿郁敏踩场都会再继续讲噶啦，咁样。 又讲翻啲单 女者，下一节教主来了。 原来有间咁猛嘅料要爆咁样，啊，咁样。 个个都仆出去听，大佬。而家呢个时间咧就系佢哋夜晚黑十点钟。 OK。 咁啊，多谢太多伦多。阿温哥话啲朋友啊， 好啦， 咁啊出年咧就同王杨达过嚟。 OK， 好，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今晚吓要政治同埋郁敏踩场再见啦，好，拜拜， 拜拜。